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飞鱼 三 D 画新闻。 好，今天是大年初七哈，内地应该是今天开始正式上班了，开工了。那个昨天呢，咱们在这儿聊了微信红包的事儿，然后呢，在里面我就说了说三 D 画新闻那个微信群，每天都会起码有上千条，我看这两天上千条的聊天记录。那有的听众就想问说怎么加那个群，那我在这儿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其实方法比较笨，就是你得先加我的个人的微信。然后我个人微信号呢要怎么加呢，你要先去关注我的微博，我在微博的那个个人简介里面有写，所以我就不说那个具体的那个什么，大家还是要费一点点劲哈，我也是考验一下大家的这个诚意，如果真的是想加的话，那你加了我之后你再稍微自我介绍一下，你就说我是听众听什么节目。那这个群呢也建了有挺长的一段时间了，大家在里面每天都是聊得热火朝天，有给咱们节目贡献了很多的这个智慧和能量，也非常谢谢大家，也祝群里的小伙伴今天要开工大吉。那今天呢在我们棚里呢还是请到了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但其实都是我们的老同事好朋友。今天先介绍新嘉宾是飞哥，是这个咱们这儿著名的男神，这个我们的跨世代男神飞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别，其实你什么男神啊？没有。 飞哥是个有故事的人。今天呢，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也是想了好久，到底是想请谁过来跟咱们讲，讲讲这个跟故乡哈、离乡返乡有关系的这个话题。那另外一位呢，昨天已经跟咱们见过面聊过天了，是陈天柱阿听。我每天叫他听，又来了。哎呀，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吧，就是一篇文章这些天呢被刷屏，叫做文科博士生的返乡日记，迷惘的乡村被拿来比较的人生。他的这个文章吧很长，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他是在上海大学，应该是文科的这个博士生，他呢就回老家，老家在农村，就是回去呢就各种的格格不入。最后呢他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回乡哈、就变得他很急迫但是又很情切，那越看家乡越看乡村他就越觉得迷茫，他甚至里面就表达了对那种知识的这个无力感。他举了几个例子嘛，比如说他说农村里面有两类人，就是活得比较艰苦，就一类呢就是那种老人家，他可能他们是有低保，但尽管有低保他们活的还是不是那种有尊严的生活。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花了自己毕生的心血甚至是积蓄去供自己的孩子上学的那些农村的父母们，他们遇到一个尴尬的场景是什么吧，就是孩子大学毕业了并不能马上的回报他们，就可能他们花的钱，如果你按这么计算的话，你可能就是付诸那个东流了，你没有办法立马的这个回收成本，你还不如那些没怎么上学，你可能初中高中毕业我就出去打工，甚至在沿海是吧，碰到一个发财机会他立马回来，他就所谓衣锦还乡，开的好车，带的漂亮老婆，而且给乡亲邻里们就送这送那的，这在农村他是倍儿有面子。我自己是有亲身的经验，你发现那估计这几天大家陆陆续续开工可能都会聊，就回到家里之后你会被问到很多的问题，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没开车回来，就你发现到了农村啊，过年的时候就是家里的车就是车上熙来人往，堵车川流不息，主要就是外来的开车的人坏太多了，他开车吧不见得他是混得多么好，他可能就是想为了显摆一下，在这个乡亲面前显得有面子，我在外面混得不错。二位也看了这个文章啊，什么感觉？ 其实我自己觉得哈、就是他这篇文章嘛，就是他这样如果这样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博士啊，这个我觉得他有点肤浅 了。哦，是吗？ 嗯，其实因为什么呀？因为就是如果你要是真是在社会上做了就是做了几十年人的话，你应该感觉到呢，就是你要读书啊，就是比不读书强。 嗯， 就是可能现在这个社会的他这种大时代的环境，可能还没有规范好，所以呢，就是有一点机会，可能这些 就是读书少的人啊， 嗯， 或者怎么的，他碰一个机会，哎，他能挣点钱。但是呢，当你再发展下去的之后呢，你还是得要靠 知识，是吧？ 知识，对，嗯，才能够更加令到你的那个什么是发展壮大。我觉得是这样。 阿Tim呢，我据说看了这个，嗯，你觉得有些东西它是写的错的，是吧？ 70%-80%我还是蛮赞同，还是蛮有 共鸣的， 共鸣的，对。嗯，刚刚飞哥也说了一点，那一点就读书那个我就不说了，我就说我另外两点想吐槽一下的。那个博士他不是访问了一个打工者吗？ 嗯， 他说他如果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就好了，他就可以留在农村里面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应该是 陪着家人， 对，陪着家人。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或者说都有这种概念的话，我觉得是蛮危险的， 就完蛋了，是吧？ 因为其实改革开放 没进步了，就 小农意识。 改革开放的功应该是我们全中国人都比较认同的这一点，因为中国这30年来的，包括农村、包括城市的变化的面貌实在太大了。 嗯， 还有就说，他说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他说老人家如果去世了，就那个关系就好像维持不住。那个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特别像我们这一代，是特别是80后，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计划生育的一代，都是一个孩子。那假如说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爸妈的那个年代是，他们有几兄弟姐妹，他们比如说过年就几兄弟姐妹就会聚集在他们的共同的爸妈就家里就过年。但是我也想，如果我以后，因为我爸妈就我一个孩子，那以后的过年的气氛会不会更加冷淡，或者说以后那个社会的关系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用去太过担心，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因为你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陌生人，以陌生人为连接的一个社会。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两点我比较想吐槽的。 嗯哼，就是说我看了他的那个文章哈，我感觉我自己比较有共鸣的就是他讲到丧葬的那个部分。他就说主要是靠几大的那个行动来维系关系嘛，一个就是说这个过年回家，就那个相当于中国人来说他就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这样一个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丧葬。我自己是有一个亲身的这么一个体会，就是前年我爷爷去世呢，我们是个大家族，就我们过年，我记得是去年，我们就全家整个家族初一嘛，都是回自己的本家来拜年，还照了一张全家福，就所有姓樊的和姓樊的人娶的老婆，他们生的孩子，加起来几百号人， 樊家 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然后所以呢，就是一旦是有老人家去世，我爷爷那辈他有8个兄弟还是9个兄弟，就是健在的还有几位，但底下就是我那些堂叔啊，都一到那个那些个就丧葬的时候都回来了嘛。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一个堂叔，当时我们那儿丧葬他有好几天的那个安排，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仪式。他就干活或者那个要吃饭的时候，他就拿一面锣，你知道吗，一敲哐，然后就干活了，吃饭了，就所有的人就是听那一声锣响啊，我就觉得就是整个家族显得非常的团结。你就发现哦，这还有一个中心，就那个中心呢，它是以你的姓氏它为中心的，就这个你在城市里面你是完全不会感到，你甚至连住你隔壁是谁你都不知道，也不会有人说你要听从什么施令，听从谁发号施令。但是你在老家，你就会能感到在城市里面它是完全感受不到的一种人际关系的连接。还包括我以前我爷爷在世的时候，他老是特别期盼过年嘛，因为过年就所有的那小孩啊，就晚辈都回来看他。而且他最喜欢那个场面是什么吧，就是男丁大年初一的时候全部穿着西装，我们那儿的男丁还长得帅的还挺多的，就一个个都去那个拜年去串门。他说哇，那个场面啊真是 好，人丁兴旺，就显得很壮观，它是很威，也显得我们很团结。所以他们在我爷爷那辈儿，他们会觉得这个家族团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现在你会觉得跟现代的那些城市生活它又是相背离的。城市生活它强调的是个人，你没有必要跟谁去团结。我这个自扫这个什么自扫门前雪，我每个人打理好自己生活就好了，他可能不用去那种管你什么紧密的连接，这是没有。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就为什么这个上海的博士生他回到家乡之后他会有这样的感慨。他其实也就是一种感慨，但是有人他就觉得他是博士嘛，所以他的那些东西可能会觉得会不会有一点这个要有一点学术的要求啊，或者规范啊什么的，就会觉得你那是无病呻吟，你那是矫情，你那是抒情式的这么一个写法，可能有人不太喜欢他这种表达，但是我感觉他写的绝大部分还是诗情。 对，其实他这个就是，本身他就是自己就是心里边怎么想他就怎么写的， 对， 他没有里边加什么数据啊，什么什么计算啊，什么乱七八糟，他没有， 他可能也没有想象过文章可以传的那么广。 对，这个是，其实另外一个就是说的，就是那个你像这就是你说那个丧葬的那个，就是我有这个感觉，就那个上就是我老婆的，就是我太太的爸爸去世的时候，就是上年。他那个一来的那些就是拜就是在那个灵堂里边不是摆一个灵堂，完了之后大家来拜祭嘛，就一来的时候这个是什么三姑妈，那个是什么然后就根本就可能以前就听都没听过的啊，就全来了，就是啊，就是这种的，就是可能就是那些人可能也就是说这一生人也就送这一次，就去拜一次，所以反而借这个机会呢，反正大家还能就是 联系起来， 对，能像大家还可以在原来有这么一个人在这儿。其实如果要是他爸爸没死的时候，根本就没人知道这事。 所以你看人啊，他都是有那种希望跟世界或者跟其他人相连的这么一个渴求，包括昨天咱们聊的微信是吧，你说他的这个为什么能够火，他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人他一个是获取信息嘛，这是一种本能，他第二个呢他就是获取这个感情的连接，他也是一种本能。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文章里面，其实他的那种感情我就觉得他还是属于这个有感而发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问题就是说吧，他里面讲的一些论点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是不是说像这种受过教育的农村的孩子，他们的这种自己的思想的变化比就农村它的变化要来得更快，才会觉得你一回家好像我跟谁都没话聊，尤其是跟这些同辈的他受的教育跟你的这个教育的背景不一样的时候，你会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异在哪儿吧，是价值观的差异，就是你已经是想的问题可能比别人多一些，或者就是不一样，就没话聊，所以他的那种感情也是相当复杂哈。那要不然我们先休息休息，等会儿呢也是借这篇文章也可以聊聊故乡哈，到底对于这个每个普通的中国人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三地话新闻稍后继续。好，欢迎回到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今天在棚里边跟咱们一块聊天的一位是天柱阿 Tim， 另外一位呢是飞哥。飞哥其实是我们制作部的这个 男神，因为有男神。 我其实我刚刚我这来到这个 U Radio 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男神有这么男神。 你怎么理解男神这个词啊？ 男神就是神台的意思，就是那个。 男神就是 U Radio 全国民偶像、全民偶像的意思。好， 可远观。对， 哎，这个飞哥啊，飞哥今天要跟我们说说，就我们一起理解的这个故乡， 因为咱们三个人的背景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我从小在县城里面长大，就是处于这个农村和城市的边界。我觉得我十六岁半上大学之前，我连火车都没坐过，连省城只去过一回，就是其他的那个生活的经验全部来自于县城和农村。因为我爷爷啊，就是外婆啊，还有舅舅姑妈叔叔之类全部在农村，所以我就看到这些人写文章写什么故乡在沦陷，我就天然就会被他们吸引，我就想看那些人写的农村跟我看到的我听过的经历过的是不是一样。就刚才我们讲那个王博士写的那篇哈，有的他可能也不太严谨，但是我觉得这个无妨，因为他也不是什么学术论文，但是他讲到有些个点就顿时让人觉得诶，生活里面好像确实如此。比如说他讲到车子的问题，我还看到另外的一些媒体人，就是今天不是开始上班了吗，他们就回乡要写个手记什么的，有一个叫孙旭阳的资深的媒体人，他也讲到关于这个车的问题。他说一回去就会被问到你为什么不开车回家，他这相当于他就是一个标志了你的那个身份，你在外头混得怎么样，你就必须靠你挣多少钱，你开什么车来证明。他说这个其实就源于什么吧，就源于村里人他的那种隐私和这个交际边界他是模糊的，他不会觉得这个问你挣多少钱这个是触犯到你的这个财富的私隐问题，他没那个意识。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完全不用在意那个，他其实说话非常直接，以我的老家那亲戚也是如此，你就笑呵打马虎眼你就过去了，不必那么介意。其实我觉得阿 Tim 你同意吗？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因为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因为我跟樊叔不一样，我在一个沿海的一个老牌城市，从小到大都是在一个老牌沿海的城市，因为我就像我回去我也是回城里面过年，跟着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最大的感触是我看了文章我自己思考一下，我其实也有像文章里面写的人就问我诶，你买房了吗，你买车了吗，其实也有一部分人他不会问你这些的。 对， 我觉得、这个、 这些人是教育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人。 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还是回到读书那个问题上面，有一些真的可能在教育背景他们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所以读书受的教育不多，他可能他比较在乎的问题是你赚的具体的金额你在哪里买了房你买了什么牌子的车，你的车开出来什么样子，他比较在意这些问题。但是我真的我自己我爸有一个兄弟，跟他是企业做的位置比较高，还有他是刚刚改革开放就是立刻读大学那一种，我很有感触，他每次回去他不会问我这些东西，他完全没有问过我，他就问我啊你的工作是做什么，前景怎么样， 对， 他有时候还问我诶你我在我读书的时候他还会推荐我读哪些书、去看哪些电影， 哎， 这个我很有感触， 这是志同道合的人， 跟我爸同一个年龄的人，是 非常少 大概60后吧，60年出生的人，对，其实我也觉得要一分为二去看这个问题，我也很多那种其他亲戚也会去在意你那些比较物质上的一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全中国人啊有80-90%啊全都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这个你， 我觉得到我们那时候应该 是，对，我觉得中国那个时候是真正的现代化， 是吧， 对， 就说你的观念和意识已经现代化，不那么势利甚至是庸俗， 对， 你完全是看他赚了多少钱开什么车来评价这个人， 对， 就说明你对于成功的定义是非常非常狭隘的。 其实你像这个车的问题啊，就是在你应该来讲车就是一个代步的交通工具，对吧，如果你要是拿那个用车来比喻身份的话，那我就觉得就你这整个这个整个就把这个整个这件事就扭了，你明白吗好，就有的地方可能真是你比如说美国它的地方真的大的不行，你不开车你这你要是坐公共汽车那就可能是一个小时的车程的话，那你要坐公共汽车的话或者中文那什么的可能是3个小时，对吧，这个是那什么，你好像我在北京那个00年的时候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也是，我那开就是我真的要买一辆车，没办法，因为为什么北京太大，你就是我就是比如每天我是从就是比如从南到北啊一趟完了之后再回趟西再回趟家，这 100公里出去了。 嗯， 你要是坐公共汽车，而且那个时候00年的时候，那个还没地铁什么的，这就是这种集运这种还没有特别发达，就是几条线，所以你必须得买车。那买车就是这可以省一点时间吧，反正就是。啊，我觉得如果 根本没那么重要， 对，我觉得就是纯粹就是一个代步。 但是农村人可能不见得这么想，就你真的是回乡村的时候， 他 所以我觉得你要自己的心态要摆正。 对，他那个可能是他现在可能是他们现在开始刚刚开始， 嗯， 真真正正接触到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跟那什么，就是这叫怎么说呀？就是 刚刚富起来的 时候，对，刚刚富起来的时候，对，他刚刚开始 之前没有人有钱过嘛，现在开始有钱了，就开始要追求这些物质的生活。 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吧，这些个观念哈、啊，它会在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你。 嗯， 我就发现我有一些在农村长大的同学，他不管他在外面受多么好的教育。他死活大家都逃不开这一套观念的这套评价体系对他的影响，就是我心里我可能再独立，我再不屑于这套，他都没有办法，他可能最后还是会往着去追求那个道路上去走。所以我就看这个王博士他写的那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哈、啊，他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鸦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头。他说这是套用贾平凹一作家的一句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我16岁多离开家，这已经10几年，我有时候想我的家乡对我来说影响是什么？我可能回去就是亲戚们就开始聊天，就啊这个他又买多少房子了，在哪又挣多少钱，我也会哎是吗？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八卦，你知道吗？你这没办法的，你虽然心里面说哎这个也算不了什么，但是你不自觉的你就会卷进这种讨论里面，你可能久而久之你自己都会说哎那是一个指标，就我知道那是一个指标。再一个吧，我还有这么一感触哈。这个说出来有人要笑我了，我就觉得家乡对我影响是什么吧，就所谓的故乡，我觉得那就是固有的那个土味儿，你是去不了的。就这个土味儿吧，它表现在各种各样的那个层面上，像我是觉得我身上那股土味儿去不了在哪儿吧，在吃穿住行各个层面，尤其 是 吃。 其实我觉得吧，就你越小出来 啊。 你那个土味可能越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相对的。 不，就是你发现这个是真的是印在骨子里的，你很难是完全去除掉。当然，我不觉得那个土味它一定是不好的。你可能有人觉得那是说明你很质朴， 对。 但是有一种质朴，它是阅尽繁花之后，他知道哪些比较珍贵，他可能回归那种最简朴啊，什么纯粹的生活方式。但有一种土呢，你就是我老公的话，他就说。你是从小你就这个品味就给破坏了，他比如说饮食，他说你看你就喜欢吃什么辣椒炒什么萝卜，他们那种，他说那是最糟糕的饮食品味，我说我就爱吃那个，他就觉得你那是土，我说那没办法，我从小就是这么长起来的，我说这是你在生活的细节里面，你的故乡是深深的刻上了烙印，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你这还不错，你 没那么土， 我就是土，对吧？我就那什么，哎，有的人那装洋， 对， 但是就装不出 土就土嘛。你们觉得这个那个飞哥是老北京，现在你还会想念北京吗？就是你觉得北京在你那身上的烙印还有吗？ 有。其实我跟你讲，我来香港了30多年，那个每当北京一有什么事儿，就哪怕是就是下场雪都好，那我都会就是起码看新闻，我会特别关注一下，哈，就是这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奇怪这个。从小到大，就只要关于北京的，就是比如你要是电视里边，比如那个是开着那个什么什么几中全会什么的，一照北京那个蓝天，哎呦，我这一看那个，我就心里边就是马上就涌起，不是他也不是爱国，我就是觉着北京就特别那什么，就好像你们就是比如你一说到什么你自己家乡的时候，你可能你也会突然一下崩一下，就有那种感觉。我就一直就是这样，从来到香港的那一天一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变过，就这么多年都是。 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回到北京生活，这是什么？ 其实想过，而且试过。就是我 00年嘛，我不是回北京到03年回来嘛， 嗯， 回香港，00年在北京工作了，这工作了3年，就是好像虽然我就喜欢这个地方，喜欢那个周边的那个环境，喜欢这个氛围哈， 嗯， 但是呢，我习惯不了那种生活， 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种生活吧，太就是。办事儿吧，一天只能办一件事儿，可能 北京太大了，这也跟这有关系。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吧，嗯，就是我就觉得这是应该办事儿就赶赶快快快快快， 效率问题， 对，效率问题，嗯，就我就有点适应不了那种， 嗯， 哈，而且呢，就是一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除了上班之外呢，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可能也朋友也比较少一点，就是感觉有点闷，所以我后来我就做了。 嗯嗯， 3年之后，我就还是有点，就衡量一下，还是回香港。 回香港，嗯，但是你会不会就是还是把北京当做你真正的这个故乡？因为我看有些作家，老北京北岛非常喜欢，嗯，他现在在香港教书嘛，在中文大学，他专门写本书，就是回忆他儿时的那个北京是什么样，叫《城门开》嘛。 嗯， 他当时呢也是记忆当中的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他父亲病重，就他已经离开家乡多少年了，我具体时间忘了，十几二十年。他回去之后呢，他就发现他记忆当中的北京就是全没了。全没之后呢，他说我不要在那个北京生活，就即使他现在应该是有自由可以回到北京去，他也不愿意在那儿，他就待在香港。他此刻呢是离故土最近，但发现即使你身在故土，那都不是你熟悉的故土的味道。我就特别好奇，我说你们当年就是老北京，你当年零几年的时候还回去过一趟是吧？ 对， 就那是来香港 八几年， 十几年之后回去过一趟。那个时候你回去什么感觉？ 八几年那时候也变了不少了，其实，因为他那时候七六年开放了， 嗯嗯， 开放了，那我回去那时候都已经开放十几年了， 嗯， 就已经也好多转变，但是呢，还有很多东西还是比较那什么，就是首先最转变的吧，就是那人的那个感觉，那人不一样，就没有像以前的那种 人味儿， 那种 人情味儿， 人味儿没少了， 嗯， 就是。就全都是这倒东西啊，那个时候八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开始就是那个就倒卖嘛， 嗯嗯， 就是把那个货埋在这倒， 全民倒卖， 全民倒卖，所以那时候一去的时候吧，但是那时候还好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好多东西吧，就那个城市建设什么，就我同时的记忆吧还在，还有，就一到这条，哦，这条街我以前来过。这条街， 嗯， 哦，白塔寺，我以前我在经过过，或者怎么着，就有一点那种印象。但是后来呢，等我00年再回去之后，所有的那街啊，全都没有了，全都变成特宽的那马路， 嗯， 以前的那个小街胡同什么的全都没有了，全都变成大宽马路。而且想找那些就以前曾吃过的那些什么炸糕啊什么， 嗯，味儿全变了， 没有了， 嗯， 没有了，就找不着了，你都不知道去哪儿。 所以你看啊，就是现在老讲什么沦陷，它其实不是什么农村的沦陷，它整，你看飞哥讲的城市也在沦陷， 对， 就是你过去的那种老的味道，它全部已经在改变。所以呢，你看只有那种怀旧的人，他才会有那种所谓的伤感的情绪出现。但是也有人他打死他都不想回农村了，我就看到这次不是有抨击王博士的那些文章吗， 嗯 嗯，他们讨厌农村哪儿吧，人情复杂，就我自己，我们家也有亲身的经验，有些亲戚他盖房子他怎么着，他有钱在县城里买一房子一定比在农村买一房子贵嘛，盖房子贵嘛，他怎么样他都想买到县城，不想回老家，他说特别复杂，就是有的人他看着你有钱了，他就是想着法要怎么着你，就是眼红，他人情那个关系哈，就是复杂，比城市复杂多，像咱们在大城市里有这感觉，你说虽然每个人他比较淡漠但是简单，因为我跟你没有任何的情感， 嗯， 也没有任何利益纠葛，我就只顾好我自己就行了。但是你如果真正是回到农村，他整个人际关系他是一张大网，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所谓的截然独立，没有办法，有人他就非常讨厌这点，所以我还宁愿去逃离农村。所以我就感觉吧，你看现在评判农村好还是城市好，过去的农村好还是现在的农村好，过去城市好还是现在城市好，说是一套，你看人怎么选。 如果大家都愿意逃离，或者我都愿意留在城市，那说明还是城市好，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好，那个阿Tim有什么回应的？ 你说我就对自己家乡的感觉， 嗯嗯、 因为我家乡是一个就比较小的城市，它其实两头走的话，可能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完。 嗯， 我自己最多的一次没有回家乡，其实就三个月而已。但是我印象很深，那一次隔了三个月没有回去，因为一回去的时候，因为在香港回去也不远，因为一回去的时候就有种眼泪要就三个月而已啊，就好像感觉好像离开了很久， 嗯 啊，就那种感觉，因为小城市不像北京。小城市你每一条街道你都走过很多遍， 嗯， 你都很熟悉，以前这里有一个什么店、 嗯、 这里我们在这里做过什么事情都很熟悉。还有我觉得如果你问我会不会以后会不会回去我那个小城市去生活，我以前我毕业的时候我觉得不会， 嗯， 因为刚刚有樊叔你提到过一个问题，说你一回去的话其实你很多问题集中在你身上，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买房， 嗯， 你要买一个多少平米的房，就像我一些同学聚会他们谈的一些话题，就是那哪个楼盘卖多少钱，就哪个品牌推了一款新车性价比高、 嗯、 其实我觉得我来了，特别是来了香港工作之后，我觉得这些好像不是我追求的那些东西， 嗯， 但是如果你给我想的话，我现在这个阶段毕业五六年之后，我想回去生活，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时代，我觉得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嗯， 就要看你自己选择的方向， 嗯嗯， 我可以，比如说，我可以在网上跟一些可以接触到一些大师级的思想。也可以看我想看的电影，看我想看的书，我也可以跟我志同道合的人去聊天，在网上建立联系，不一定要在固定在你城里面那一条街，或者说你曾经的同学，你曾经的朋友。 哎呀，他讲的一点哈、 嗯、 我觉得他就是价值观的多元，是吧？我要选择一个价值观多元的地方生活，这可能是像我们这些人你最最要考虑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在哪儿我都能找到跟我志趣相投的人，我才能生活的或者是满足我精神方面的这个需求。你看越来越多的人他以后追求都是这个，就不是光光眼前的这些物质方面的。好，这个话题太好了，我们先休息休息吧，等会儿接着再聊聊这个故乡的问题。 精致精致，精妙精妙精妙，精雕细琢。凤凰 U Radio 2015，给你更精品的节目。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地话新闻。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故乡啊，说着说着呢，就想聊到，到底是留在哪儿生活，是大城市好呢，还是回到你的家乡好？这也是过年你会被长辈问的问题。就当年我姥姥还在的时候，她也老问。他说你干嘛非得去香港那么老远的地方，那这么一个大陆你都找不到一个你喜欢的城市嘛？他想的就心理距离，觉得香港特别远，他说干脆你回老家好了。我相信这可能在这个过年的假期里面，很多人都会被长辈问到这个问题，就你选择怎么样去那个叶落，也还没叶落呢， 还有什么时候 就是回怎么样你去在家乡就是定下来。就在他们看来，我们在城市里面还是属于飘着的感觉，你没有买房子，你没有生孩子在那儿，你就死活你还是飘着，他们就还接受不了这种四海为家的这么一个感觉，就说你什么时候要回来。 所以就说明他们的那种思想还是比较传统的。 嗯， 要是现代人呢，应该就是 四海为家， 四海为家， 嗯， 就是我走到哪儿，我就生活到哪儿， 对，就是落地生根， 对，落地生根， 嗯， 对，应该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就感觉吧，像刚才那个阿 Tim 讲到的，他觉得大城市小城市生活你会越来越没差别，也不尽然。可能我的这个比较不太恰当哈，我是拿香港的经验跟我回家我县城的经验相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遇到咱们这儿遇到什么邻里纠纷啊什么的，那你找楼管好了，你找管理处，你给他投诉嘛，就一切你不需要，你跟邻居之间 投诉成本不高， 对，你邻居之间你需要什么样的， 所以香港才有那种投诉文化，什么都投诉。 但是你把这一套哈，就你在香港看到那种规矩的所谓的文明的那种处理这种纠纷的方式，你拿到县城嘛，一点用都没有。就你在城市学会那套，在县城它是没有丝毫的用武之处，人家不看这个，还是看找人， 还得是土办法， 还得是土办法，他甚至直接就是大打出手的那种都有。但你怎么办呢？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说跟他们讲理，然后我亲戚说跟什么他们讲什么理，全是恶霸，就为你说这不可能回去，就是像我们待了十几二十年在外面，你回去有可能吗？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很舒坦的生活， 没法活。就我举我的例子吧，啊，就我为什么我在北京待了三年就赶紧回来了。 嗯， 我感觉就是在北京嘛，就是别说就照公务部门啊去办事儿。 嗯， 是真是太难了，就是那个公务员的那种嘴脸嘛，这令得我跟你讲嘛，我就是发了无数次脾气在那，但是没用。 嗯， 啊，你等着，就那种的，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就接受不了，而且呢，就是一天吧，一天都办不了一件事儿，因为什么？你去那儿，你堵车，俩小时， 嗯， 到那儿 堵气， 堵完了之后呢，你没办成事儿，完了你回开车回来又俩小时，就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就这是北京，虽然我觉得哈，我就特别。 对，可能还先不用谈什么精神需求，就是我现实的那个生活层面。 对，这已经后来我就还是回来吧。 嗯， 就后来就回来了。但是你现在不是说你是哪的人？我北京人。 你在香港跟人介绍还说我是北京人？ 对啊， 其实也挺自豪的一个。 嗯， 对，其实我真觉得我北京这个就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没真的，我想不起来怎么形容。反正但是我就觉得我还是做北京人还是挺自豪。 千言万语哈，啊，你想这个老北京人，飞哥在香港待了30多年，我还第一回知道你跟人介绍还说自己北京人。 是， 倒是您那口京腔，这几十年你都改不掉。 几十年改不掉。 嗯， 我 其实也不太想改，真的 不想改。 也不是，其实我想 改不了。 有的时候，比如有的时候我帮人就是在咱们录音的时候，就是人说那你弄一个那个台湾腔，我就呛不出来，就说着说就还是那个舌头还是。 你看，这就是故乡的烙印， 嗯， 就是语言。 嗯， 像我也是，你说要认老乡嘛，我一定是先认语言。就你见面还跟我说普通话， 嗯， 那不是老乡，就必须得说方言。 嗯， 那 对啊，你比如你跟我说京片子 啊， 嗯，像那圆圆，我第一次见了他，一跟我说京片子，哎呦，我说这 特亲切。 啊，这 有落泪吧，老乡在北京， 这好像过去抱一抱的那种感觉，真的。 哎，你看这个说到哪儿生活，天柱可能想法还是觉得哪儿都一样。网络时代，因为现在生活变了， 嗯， 是吧？你就看那个淘宝，昨天咱们聊那个什么微信之类的，你发现很多人他在家里就弄那个淘宝，他全世界他都跟他网络在一起，好像生活 他的生意做到五大洲七大洋。 这是你向往的生活吗？ 对。 哎，你说现在你回到老家， 嗯， 就跟你有相同想法的人多不多？年轻人， 我的圈子就真的不多。 嗯， 其实他们也是也有一些是真的是重点大学就大城市读过书，但是回到我们就小城市里面去工作。但是我发现呢，就可能跟你樊叔说的那样一样，就其实回来了这个环境改变了他。 嗯， 还有我觉得他在外待的时间不够长，他其实就读了一个4年，读了一个大学。 嗯， 他可能他还没工作过，还没跟更加多的人去深层次的去接触 过。 对，他可能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在他怎么说，在他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觉得。就 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我觉得 就他那脑子里边，他只把那个知识灌进去， 对对对， 他很多的那个就是城市的， 就说他对自己他并不是那么的清醒，就是说他看世界看得没那么清醒。清醒的人，你可能我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非常坚定，我就可能不会太在乎身边的人怎么样去影响我。但是我觉得这种人非常少数，非常非常少， 少的就几乎没有。 因为我很奇怪，他们到现在有时候不是说出了一些问题，或者说交通的一些规则的问题，他们第一想到的是就在朋友里面找有没有人可以帮到忙。 嗯，要是你呢？ 我觉得那就交罚款吧。 那他们就会说你太老实了，你回来必须这那这是受欺负啊，那就。 哦，对啊。 你就认 没有？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见到这个社会也在进步，也是巨大的。 嗯嗯。 比如说，我也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觉得我来香港，我第一个对我很震撼的事情，就我去申请那个证件，跟我妈妈跟我去申请证件，可能六点钟到，他九点钟开门，在那个出入境要排队。 嗯， 跟他排完队，你不用去排队，他给你一个筹号，那排号。 嗯， 跟着我来香港之前办同样的事情，就一个月之前在我那个小城市里面，跟着我妈去排队，永远排不到队。永远永远排不到队。如果你老老实实去排队，2005年的时候的事情， 你看，这其实还是一个管理水平的问题嘛。但是你说这些看上去非常细节，它可能完全用技术可以解决的方式，它一定会影响你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个心情。 对， 所以我不知道哈，阿 Tim 现在因为还在香港，他可能没过多久他也要离我们而去，我就很想他以后有没有回来再跟我们分享他在换一个城市生活的那个感觉。我还想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这个同学会。我发现我回家我基本上不参加同学会，就你发现吧，同学会聚来也没啥意思，说实话。你发现你的这个圈子里他是经过筛选的，就你跟你志同道合的那些同学，我多少年不见，我们见面都会很亲切，现在上网也很方便，就是你怎么样你都是把他当做老朋友。但是有些吧，你从他的发的朋友圈或者 Q 空间里面，他平常关注的议论和想的东西，你就知道你们不是一个圈子人。像我就是拒绝跟这些同学见面，因为你聊着聊着你就会很尴尬。 嗯， 你有没有这感觉？ 我觉得一年见一两次面还是可以的，你可以聊聊以前的往事，但是 而且我都已经过了聊往事的那个年纪。 聊聊将来的话，真的还是找回你自己就有一起经历过的一些朋友、一些同事。 其实我觉得这，你要是就是没有共同语言的话吧，你在一起，虽然是老朋友或者老同学什么的吧，也很累的。 嗯， 你说不到一块儿去，你知道吗？ 就一年聚个一两次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长时间的， 那还得是一帮人聚，不能单独聚。单独聚呢，你两句话之后，哎，你最近怎么样啊？ 对， 啊、 没话聊了， 没话了。 嗯， 我最近真的有这种经历，我不敢出，因为就不敢出去聚，因为它里面只有两个人，我觉得我去了，我可能我说不了两个小时的话。 但是他们又说，其实我们要破除这种心魔，你还是应该走出去，尤其是像我们做媒体，你多了解了解你身边的人，或者跟你同一批出来的人，他们不同的生活状况，你是有助于去理解就现在发生的一些种种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不用去勉强。但有的时候你同学会你聊着聊着，你就发现大家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对， 就这个是非常痛苦的这个经历。 对，很痛苦很痛苦。 我觉得最惨是聊了聊聊开了之后有差距。 嗯， 跟着我觉得对你们的一些以往建立的感情就 有 一点 破坏。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有时候我真的 所以就好像那时候那个香港那战争的时候， 对，一聊就有劲。 对，我一上来就先问 你支持还是反对， 支持还是反对。好，支持哦，那我们再一起聊。反对反对，那我们不提这个话题，我们改别的。你看， 哎，我发现同学会他也是经历过一些时期的变化。比如说我刚上大学那会儿，我那时候就很热衷于去跟同学见面，因为那个时候你还可以聊往事，因为刚毕业不久嘛，还可以聊聊高中啊、初中啊。 不是老人家聊。 哎，但是你毕业，你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我2007年毕业，都快十年了，你再回去聊高中的事儿，我就觉得 好像又显得很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现在已经很尴尬的这么样一个年纪，你又不想去怀旧，你又想畅想未来，但是畅想未来就似乎又想找一帮是真正可以懂你的，你甚至功利一点的他可以帮我的人，是不是？现在有这么一个趋势。 对对，其实我也在一直在掩盖自己这个念头，但是你没办法，你还在个人奋斗的阶段， 对， 你事业还没起步的时候，你更加想在外部获取对你自己有用的资源。 没错。好，这个说到现在过年哈，因为今天刚刚从家里回来，可能头一天开工，还是大家聊着聊着还是会有一些一样的感受啊，或者反思也好哈。那这个话题大家想继续聊，可以在三D画新闻的微信群里面再聊一聊，我再说一下那个加入的方式。先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我就在这公布了吧。伊娃娜凡怎么拼呢？就是 IVANAFAN。这个你加我的时候稍微做下自我介绍，告诉你是谁，为什么想加这个群，我就把你拉进来。所以我的微信早就是当微博用了，所以我不是很介意，而且也没很少人来骚扰我，真的，这说明听三 D 和素描时光的听众都是很有素质的朋友。好，今天开工，祝大家万事如意，这个羊年大吉，恭喜发财。好，也祝大家内心都有自己的一份安宁和自由哈。好，那也非常谢谢飞哥和阿 Tim 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 谢谢， 拜拜 拜。